最近啊，有一部特别火的励志电视剧叫《北京女子图鉴》，说的是女主角陈可依为了自己的梦想，只身一人到北京打拼，为了买人生当中的第一款 LV 包包，办了一张信用卡，为了能吃上一顿大鱼自助餐，憋了两顿饭没吃，终于她在大北京有了一席之地，成为公司的 CMO。 一路走来，从胆怯到自信，从穿着到气场，从稚嫩到成熟，每一步的蜕变都是为了成全更好的自己。然而在整个剧情当中，唯一没有太大变化的却是千变一律的外卖快餐了。 对啊，看看我们身边啊，有多少人背着GUCCI的包包，戴着浪琴的手表，开着宝马奔驰，却每天吃着重油重辣的外卖快餐。 嗯， 那该是时候关心一下您的身体和家人的健康了。 是， 所以从现在开始呢，让我们每个月花200多块钱给家人做一顿海参小米粥，那包顿鲜美劲道的海参饺子，又或者呢是泡碗快餐面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加根海参，这才是生活的态度。 是啊，有朋友会问了，一个月200多块钱就能吃海参，真的假的呀？只要是在酒店餐厅，那一盅海参小米粥啊就得100多块钱。 嗯， 但今天鲜芋仙海参特别带来了单盒裸价直供的机会，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，一盒200克，40多头左右，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，可以吃上3-4个月的时间。但今天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品尝一下野生海参，现场价每盒补贴1300块钱，只要699元。而且凡是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成功订购海参的朋友，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。活动只有5分钟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哇，这每盒海参啊都补贴1300块钱，等于说是花699元就能吃上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了。 是， 这划下来每个月啊才200多块钱，而且还有泡发海参的专用焖烧杯送，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啊确实不多见。 嗯， 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海参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，全家老少都能吃，尤其是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，富含了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和16种的氨基酸，营养价值呢是快餐外卖所不能提供的。但是每根野生海参的成本啊才15块钱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4936的刘先生就说了，说我已经是第二次订购你们家的海参了，虽说你们的海参啊个头大小不太一样，但是特别的劲道，肉质也很厚实，一吃就知道是野生的。看来刘先生是行家，您说的没有错，鲜芋仙的海参个个都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，是运动小健将，在海底为了躲避对手的追踪要不停的奔跑躲藏，所以啊大小不一样，个别呢身上还会有被海底礁石碰擦的痕迹，您千万别嫌它丑，也不要嫌弃它有大有小，野生海参实在控制不了，它不像养殖海参那样千变一律的整齐漂亮，但是大自然海域的环境赋予了野生海参的壮实、健壮、结实和营养，是普通海参所不能比拟的。 那是当然了，海参被称为海里的人参，那平时季节交替容易生病的朋友，又或者是体质比较弱的朋友，都可以来尝试一下海参。现在起呢，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，厂家回馈补贴1300块钱，只要699元就能订购成功。 是， 而且还要送您方便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50504的唐先生呢是第一次订购啊，说先买2盒给小孩子吃，那小升初了，营养很关键，希望孩子好好复习，争取能考一个理想的中学。 提醒各位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淡干海参，不要1999元，一盒立减了1300块钱，只要699块钱，一盒200克，40多头左右，隔两天吃一次啊，可以吃上3-4个月的时间，划算下来这每头啊才10几块钱。算算看，男士朋友们一天一包烟都得20几块钱，想想都心疼，换了身体不说吧，这一个月抽烟都得1000多了，1000多块钱真不如给全家人吃上半年的野生海参。所以最后30秒，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传奇书场。 欢迎知性物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书接前文，上文书啊，咱们说了王振的发家史，从一个失意的老童生，一点点的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实际掌控者。咱说了，王振控制朝政，一方面是跟内阁的大学士们来博弈，另一方面呢，还得靠道士来控制皇帝。这个三才道人张清风啊，这是前两年王振物色到的一个好帮手。此人号称是张三丰的高足。要提起张三丰，那还了得吗？哎，我们现在更多的呀，是看很多的这个武侠小说，写这位武林高手。那民间传说就更多了。在历史上，张三丰的记载怎么样呢？跟您说，其实正史的记载啊，比这小说还离谱。要是翻开武学史和明史当中的记载，你一看这张三丰啊，那简直就是神仙呢。这张三丰恨不能活了200多岁。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啊，张三丰就137岁了。直到正统年间，哎，也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朱祁镇呢，他还为张三丰写过诰命呢。所谓诰命者，就是以上告下呀，以大义喻众，叫诰，那是为活人写的。所以呢，以此推断，就是朱祁镇这一朝，哎，那么张三丰还活着呢。当然呢，这记载太离谱了，那您说哪个人能活200多岁呀？是不是？这是张三丰的记载。那要说号称是张三丰徒弟的人，那可太多了。哎，不是说有什么武当七侠吗？哎，那您看的是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到底这个历史上张三丰的徒弟有哪些人呢？谁是正宗的传人呢？不知道。哎，要说打着张三丰旗号的，那不靠谱不沾边的，那就更多了。咱们说的这位三才道人张清风啊，就是其中一位。也不知道这位是打哪儿学的本事，也不知道从哪儿论的是张三丰的徒弟啊。的确有两下子。首先这人呢、长得不错，他比张三丰漂亮。那张三丰可不像电视剧里那样啊，白衣飘飘，白胡子白头发，仙风道骨，跟太白金星似的。实际上历史上的张三丰啊，有记载，明史当中这么说的：龟形鹤背，大耳圆目，虚然如己呀、不修边幅，胡子眉毛都是直的，可见也不怎么洗澡啊，要不怎么还有个外号叫张邋遢呢？这位张清风没有得到这方面的真传， 此人慈眉善目，须发洁白，看着就像老神仙似的。他呢，既给太皇太后做师傅，哎，又给皇帝配药。配什么药啊？还用问吗？在王振的指引之下呀，张清风就给皇帝配制了一种仙骨草啊。他说吃了这种仙丹就能长生不老，起码能增强体力。这朱祁镇年纪轻轻，正处在青春期呀。你想那些个朝臣那都是老头了，要不就一个个威风凛凛，颜值凿凿的，跟皇帝呀都不太亲近。哎，这种君臣之礼啊，实际上呢也有一种距离感。这谁敢把皇帝当小孩啊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没有人真正关心皇帝个人的心理，只有王振呢，这是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。那么这个少年的教育也包括性教育，那就得靠王振了。这王振呢，就把皇上往瞎道上引，这朱祁镇就让这仙骨草给闹的是欲仙欲死，所以对张清风也是崇拜的五体投地。要说道士炼丹呢，其实啊也不算新鲜，这个炼丹法古已有之啊。一般来说分为内丹外丹，哎，外用者的确有一些价值，而且也被现代医学证明了。可是这个内丹呢，逐渐就被淘汰了。不是也有很多人吃了内丹中毒死了吗？当然了，对于这个道教的这种炼丹术啊，说书人也不太了解，不好多做评论。但是可有一样啊，说吃了老道炼这丹药就能长生不死，那可纯粹胡说啊！那多少老道啊，其实更多的还有很多假老道，哈哈，就用这种把戏啊来欺骗统治者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可是朝堂上啊，文武群臣也不能坐视不管，所以啊，以成王为首的文武群臣呢，也几次上书弹劾张清风。朱祁镇不能说是昏君，那涉及到国家大事啊，他不好武断，因此决定，大朝之上，咱们就讨论讨论吧。啊，也别你一封书信，我一份奏折的，唇枪舌剑，暗潮汹涌。咱们把这事儿摆在桌子面上，好好的说一说，到底这位帝师张清风能不能晋为国师？哎，道教适不适合成为国教？正统六年春，这一天大早，天没亮，于谦就准备上朝了。他早早的起来，换好了衣服。这于谦呢，平常都是粗布便衣。一来于谦没有什么官架子，当官就为民做主啊。你说你穿的华丽丽、金灿灿的，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跟老百姓的距离啊就远了。再者，这个工服也不大好穿啊，那玩意儿皱皱巴巴的，这零碎也太多。但是要上朝了，必须得穿的正式，得穿朝服啊。再看于谦，长翅乌纱头上戴，碧尘宝珠当中安，紫缎蟒袍衬玉带，二龙斗宝绣胸前，海水镶牙金线绣，蓝缎子的底衣镶银边，照着袍下留神看，粉底朝靴二足穿，大耳朝怀方海口，五柳长髯飘胸前，虎目一睁人心透，面入古玉真威严呐、啊！集市一套。就听啪啪啪三声靖鞭响过，百官纷纷进了午门。东华门内走文官，西华门里走将军，正阳门内没人走，因为这个门要单走国戚和皇亲。再看咚咚咚打起龙皇鼓，咣咣咣景阳钟响震耳轮，这叫文听钟响朝天子，武听鼓声拜圣君呐、啊！朝王要二十单四拜，品级台前列众臣。到这儿咱得说一下，一般来说明清两代皇帝上朝啊，有个词儿叫玉门听政。顾名思义，一般都是到这个太和门，哎，在这儿商量国事。 很少在这个金銮殿上。您看这电视剧里演的，一上朝啊，这文武百官就到金銮殿，那都属于影视加工。我估计啊，是为了拍出来好看。你说这一国家开会是吧，就跑到大门口去商量，那多不气派。但实际上历史上只有这个国家有特别重要的事情才在太和殿啊，什么皇帝登基啊，结婚啊，册立皇后啊，再有就是元旦冬至万寿节，皇帝要在此接受百官的朝贺，才到这个太和殿。那咱这书怎么说呢？今儿这日子可重要啊，要讨论一国之教啊，那是大事儿。所以呢，咱们也到太和殿来上朝啊，就是所谓的金銮宝殿。于谦抬眼一看呢，呵，今儿这大殿真是漂亮，金砖铺地，屋顶上悬挂着各种各样的珍珠宫灯，殿中香烟缭绕，两边有战殿将军、执戟郎中，手持金瓜乐府朝天凳，打着鹦鹉、鹦帆、鹦照鹰，一个个如木雕泥塑，岿然不动。往上看，有两只仙鹤蜡台，一对红烛，光照满堂啊。金炉里点着紫檀香，香味扑鼻。龙书案上放着金香玉玺，两边有小太监怀抱着苍蝇栓，后边还有宫娥手中打着彩扇、掌扇、龙凤扇。正当中的龙椅上坐的就是当今皇帝朱祁镇。只见他身穿赭黄袍，上绣八条金龙，腰横玉带，上嵌石宝，足蹬朝靴。小皇上看着呀，俩眼发红，强打着精神。早朝嘛，起得早啊。在他左手边呢，垂手站立的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。于谦一看王振这身打扮，很不舒服。只见王振身穿着团花龙袍。一般来说，这个太监顶多就跟锦衣卫一样，穿个飞鱼服啊，那就了不得了。一般来说，只有皇帝、亲王，要不就是这个藩邦外国的王子能穿带龙的袍子。今天这王振这太监居然也敢穿龙袍，可见朱祁镇这是把王振视为皇亲国戚呀。外边王振套着一件皮衣，腰扎着犀牛带，他眯缝着眼睛，嘴角耷拉着，怀抱一支朱砂红笔，似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在皇帝的右手边还站着一位，这就是那三才道人张清风啊。再看此人，头戴玄冠，正中安了一块骨头帽正，身后两带飘霜叶，翡翠道袍暗阴阳啊，一巴掌宽的白虎领，腰系青丝绦，上绣着上山的猛虎，桂香营下海的蛟龙，扶手阶，足蹬水袜云鞋，一双手十指间，马尾拂尘掌上端，百宝囊背在肩，不知装的什么妙药与仙丹呢。黄白镜子，细眉长目，鼻正口方，一把白胡须飘洒胸前。哼，就这身打扮，就这气质，确实唬人呢、真好像蓬莱真人下了界，又似东海的大罗仙呢。于谦觉得好气又好笑啊，一国的朝会居然让一个道士列于皇帝身旁。没办法呀，这是人家太皇太后的师父，今儿还得唱主角呢。今天这朝会由正统皇帝亲自主持，他要封张清风为国师，正要讨论这件事情。没想到啊，这事儿刚说着头，嘿嘿，从堂下上来这老者跪地磕头，口称万岁。于谦是大吃的一惊啊。 参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众位爱卿免礼，朕要为众位爱卿引荐一人，就是朕身旁的这位道长，他乃是武当开山之祖，通威显化真人张三丰道长之高足， 三才道人张清风张道长，也是太皇太后之家师，列位见过吧？ 见过道长， 见过 道长， 道长， 道长有礼了， 见过你了。 贫道有礼了。 诸位爱卿，今日朝会，朕是要与众位讨论。 罪臣参见陛下。 啊？这，哎呦，这不是程尚书吗？这是他儿子， 他这 就是那个写反诗的儿子。 对呀、 万岁，老尚书年老体衰，您已预示他可以不上朝的。 是啊，是啊。老尚书，朕已允许你在家休息，为何如此着急赶来？ 陛下，臣有罪呀。 哦，您侍奉几朝先主，劳苦功高，何言有罪啊？ 陛下容禀，我那逆子陈达写反诗被抓进大牢，可是他不思悔改，居然越狱而逃，罪不容诛。今日老朽将这逆子亲自拿获。 陛下，前几日锦衣卫已将反诗案人员全部处死，唯漏网一人，正是陈达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老尚书此举可谓大义灭亲，忠心可见。那陈达人在何处？ 回禀陛下，因四品以下官员不得上殿，所以我将那逆子带在殿外阶前受罚。万岁，有道是子不孝父之过，逆子犯此重罪，老臣难辞其咎。今日父亲请罪，请陛下发落。 老尚书可以啊，他儿子明明跑了，他自己又给抓回来了。 是不是吗？ 还是老尚书爱国忠君，天日可表啊！ 哎呦，就是，哎，这咱们是不是也给老尚书求求情啊？ 是，该是。 糟糕，陈达好不容易逃出了京城，怎么又给抓回来了？如此也好，陈汝言携子上殿，算是主动请罪，恐怕皇上也得给个面子，否则陈达一遇锦衣卫恐难活命，老尚书也难自保。 安静，安静。 老尚书，你且平身，此事朕略知一二。朕万万没想到这逆子叛贼能出在你陈家，想你老尚书历经几朝，乃是朕股肱之臣，朕还仰仗着你的幼子继承父业，与朕管好兵部。不过平心而论，写两首反道教之诗也算不得什么，如此就定为叛国也是量刑过重了一些，民间有反对道教者，自是被惑众谣言蛊惑，不懂道法奥妙。陈达恐怕也是年轻用事，罪不当死。朕今日大朝，正是要让列位重视道教。朕虽为一国之君，然执掌江山，还需仰仗列位臣僚与朕同心。你们可知朕的一片苦心啊？ 吾皇圣明，万岁万万岁。 如果按罪论处，尚书大人老年丧子，我大明尚书岂不成了鳏寡孤独之人？朕也着实不忍。这样吧，此事做个特别安排，着刑部立即收押陈达，削去兵部职务，礼部择日与陈达教授道家学问，使陈达务必领悟道法之精髓，深明其大义。待陈达有所长进，再报朕知。 臣遵旨。 老臣感念万岁恩德。 这朝会还没等开始呢，出来这么个插曲，于谦心中是暗挑大指啊，心说罢了，还是陈汝言有经验。这个事儿，如果不是他主动请罪，恐怕很难保证陈达的安全。如此一来呢，实际上相当于皇帝啊 就赦免了陈达的死罪了。嘿，姜还是老的辣。于谦心说，其实这么一看呢，感觉到王振并不是非要弄死这个陈达，无非是借助此事给陈汝炎一个下马威。现在来看呢，这个老尚书已经毫无影响力可言了。其实陈汝炎是不是阉党都不重要了，他现在能保住自身就行了。这段插曲过后要进入正题了，皇帝就把这次朝会要设立国教、增设国师的事儿跟群臣们说了。朱祁镇呢，跟群臣是大讲信道、修道的好处，并且隆重介绍这位三才道人张清风。这张清风是口若悬河、振振有词啊，听得正统皇帝频频点头。太监王振是微微的冷笑，满朝文武啊，看这意思也就顺坡下驴了。人家说了，修道修身这是一个国家治理的前提啊，这有什么可疑虑的，儒道皆一理呀。你想想，天下的百姓如果都修身齐家，哪能不安居乐业呢？于谦呢，听到这儿一看这形势，这事儿就定了呀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朝堂之上有人大喊了一声：呸，妖道，你闭嘴吧，你简直是一派胡言。呵，谁这么大胆子敢在金殿上破口大骂？众人闻听此言是大吃一惊啊，大伙儿扭头一看，哈哈，原来是他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在北湖鸡鸣啾啾，云泥旧客思明王，浪苗当分生猪油，春风秋月烟边白头，万江天上银河水，三座甘霖润九州，千锤万凿粉身碎骨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清风凉冷秋，一曲英魂壮烛火，只留清风凉秋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，我喜欢读书，也喜欢历史，走进书中的世界，看各路人马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 编法第99编，1898年， 上表向朝廷报警，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豪情壮志。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，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。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？丹书铁券等于免死金牌吗？八旗是怎么回事？武大也有年终奖吗？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读史有学问，让我们一起学历史。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，您现在 霸王龙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，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，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，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。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。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，知识入血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开始了。 一曲石灰吟，他托物研制，留下清白品格。一场北京保卫战，他力挽狂澜，却酿成千古奇冤。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第一季《黑虎奇案》，演播赵亮。 接着给您说这部《大明于谦》。上文书啊，咱们正说到三才道人张清风在金殿宣讲，他是大说特说修道的好处啊。咱在这儿可要强调一句，所谓道教啊，跟道家还不是完全一样的，不过他们呢师出同源，都把老子作为创始人之一。这张清风说完了，群臣觉得很有道理，也有不认同的，可是呢也不敢言语。正在这么个功夫，有一人是破口大骂呀，你这妖道在这里妖言惑众，十分可恶。大伙顺着声音一看，呵，哎呀，也就是这位啊敢在八宝金殿上是大放厥词，原来说话者非是旁人，正是成王千岁朱祁钰。这个成王啊，比皇帝朱祁镇就小一岁，他的母亲吴氏，这是宣宗皇帝在小时候的一位侍女。众所周知，永乐皇帝朱棣啊，十分喜欢他这位皇太孙，这也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，对他很疼爱。而且不是有人说吗，朱高炽能当上皇帝 80% 的功劳得靠他儿子，说的就是这段关系。那么朱棣对宣宗的生活也就特别上心，给挑选的这位侍女贴身陪伴，那是贤良淑德呀。等宣宗长大了，就为他生下了朱祁钰，那这吴氏就不能是侍女了，就晋封为贤妃。宣宗驾崩之后呢，朱祁镇当皇上了，朱祁钰也就晋封为成王。这个朱祁钰啊，少年王爷，那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除了他娘吴氏，就是那位太皇太后能管管他，其他呀，谁也镇不住他。当然了，这个成王并非纨绔子弟，他从小跟朱祁镇一样，那是接受了严格的皇家教育。而成王的性格呢更活跃一些，跟朱祁镇不一样。您想也是啊， 这当皇上的那是日理万机呀、啊，而且朱祁镇也算是勤政，所以显得自然就成熟稳重一些。而成王则不然，他一天到晚也没什么事儿啊，一个王爷到处乱窜，别看人小，还挺有正义感。更重要的是身份在那儿摆着呢，谁敢惹他呀？所以啊，这成王就成了大明王朝一个义务监督员了。今天朝会啊，他来的晚了点儿，反正他也不用上班，谁呢也不能把他怎么着啊。头半截儿没听着，等他溜溜达达到了金殿下边啊，正听见这张清风在大殿上白话，真是口若悬河，字字珠玑啊。再看皇上大臣一个个都频频点头，哎呀，这个朱祁镇最看不上这老道，心说呀，我哥哥就是被这破老道这弄的是神魂颠倒，不务正业，现在居然还搞什么国教，这不胡闹吗？满朝文武我看一个个酒囊饭袋，明哲保身，谁也不敢说话，气死我也。朱祁钰这才大喝了一声，现身金殿。 你这妖道休在这里妖言惑众。 哎，这不是成王吗？我说气派十足了， 今天可有好戏看了。 是啊， 玉帝不可无礼，张仙人乃太皇太后之师，你怎敢口出不逊呢？ 好好好，皇兄，小王有些莽撞了，方才失口有得罪之处，小王赔罪。不过可有一点，太皇太后他老人家爱怎么修道修仙，那是他老人家个人的事情，这怎么能与治国扯在一起呢？ 皇驾千岁有所不知，所谓一人得道鸡犬飞升，若一国得道呢，四海昌平万民乐业，中华历史源远流长，失道者寡助，而得道者天助也。纵观历史，凡是重道修行者均为盛世，失道败坏者则为乱世。老子创道正是春秋闻道而不解，因此天下大乱。秦始皇好大喜功，从不修为，所以二世而亡，而汉刘邦修身养性以道治国，则创下29帝王400年江山。我朝圣主也重视修道，想当年洪武爷曾经亲下武当礼贤下士，就为了聘请我的寿筵师三丰道长，而永乐爷也为吾师亲手立碑，尊师重道以应天时，这才换来我大明如今之盛世。贫道才浅，千岁可以不放在眼里，可太祖太宗重道之意，王驾千岁也不放在眼里吗？ 这老道把太祖太宗都搬出来了，谁还敢不信道啊？ 王爷还是太嫩，这回非吃不可。 你这妖道果然能言善辩，居然搬出我的祖宗来说我。好啊，那我也搬出你的祖宗来说说你。老子治国之略并非无人使用，那法家的韩非就推崇老子吗？二世而亡的秦国正是因为笃信了你们这些假老道，皇上成天不好好吃饭，竟吃些什么丸散高丹，听说还喝露水，把皇帝当仙鹤养啊，妄求长生不老，结果都早早亡故。再说说你吧，入得宫来稀世道名，每每以张三丰高足自居，以何为凭？行，就算你拉大旗扯虎皮找个靠山好说话，暂且不治你的欺君之罪，可是你竟干些什么勾当，居然给我们皇上用什么仙骨草，美其名曰延年益寿，真是滑稽，那不就是媚药吗？ 哎，原来仙骨草是媚药啊。 啥是媚药啊？ 你们这帮无用之臣还用国王说破吗？ 玉帝，这是朝堂之上讨论的是国家大事，你要慎言。 反正今天已经撕破脸了，但说无妨，媚药 就是春药。 原来仙姑草是媚药啊！ 我说你们这帮腐儒，你们到底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？你们不去戳穿这个假道士的画皮，反而听之任之，让一国之君蒙受春事蛊惑，作为臣子不闻不问，你们还有良心吗？ 玉帝，你不要再讲了，大朝之时岂可讨论朕的私事？ 皇兄，你是一国之君，你的事就是国家的事，分什么公与私？ 你让朕的脸面都丢尽了， 那你就不要重用这个妖道，还封什么国师什么国将，你要让全天下的百姓都跟着你不务正业啊？ 放肆！玉帝，你太无礼了。 哎，万岁，王爷，二位都请息怒，老奴不才，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？ 不当讲，这是朝堂，什么时候轮到太监说话？ 怎么不当讲？先生乃朕之侍读官，司礼监官居二品，有何高见只管讲来。 哼，发言的不是老道就是太监，这是哪门子朝会？ 谢陛下，方才成王之训教的确有理，一国之君，君之事即为国之事，不可小视啊。老奴之所以力促张道长锤炼仙骨草，实为陛下江山着想。从仁宗朝开始，皇室传承不利，我大明江山所仰仗者皇家血脉也。老奴深感皇恩浩荡，不能任由皇室子嗣凋零而坐视不管啊。 是啊，为我大明江山千秋万代缔作永言，王老都堂用心良苦，王驾千岁不可曲解。 哈哈，我倒成了曲解了，你们分明是让皇上沉迷后宫不问前朝，如果真为我大明江山着想，就该早立皇后一归国统，配药你还有理了你？ 皇后确立事关国体，焉能草率啊。 立后不急，立这个老道当国师可着急了。 您听听朝堂上这通乱呢、啊、这就是史书上说的那种主少国疑，宦官专权。哎，一国的朝会从讨论国教到讨论媚药，这是无缝连接呀，还冠冕堂皇，您说这叫什么事儿？于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啊，没想到离京两年多，朝中变化这么大，这个王振居然猖狂到这个地步。成王很正直，但是呢有些鲁莽，政治上不成熟，而且明显感觉到势单力孤，帮手不多。这个朝中绝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明哲保身，坐山观虎斗。于谦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他手持牙牌向前一步啊，这个牙牌呀、啊、您看这个电视剧里演的啊，上朝的时候呢大臣们都拿着那个护板，哎，其实差不多就是一类东西。明朝的时候大臣们上朝要拿牙牌，就是工作证吧，要没这个午门你都进不来啊。于谦呢手持着牙牌出班，是高声起奏：吾皇万岁万万岁，臣于谦有本上奏。哗，朝堂上顿时一片寂静。张清风、王振、成王都不吵吵了。为什么？人的名树的影儿，从太皇太后到内阁老臣，从英宗皇帝到满朝文武，谁不得高看于谦一眼呢？于谦真可以说是内外兼修，文武全才啊。明英宗朱祁镇也早就听闻于谦的雄辩之才。说着话，宣德元年的时候，那个汉王朱高煦起兵谋反，于谦当时呢随宣宗朱瞻基出征，两军阵前呢于谦是痛陈朱高煦的罪行啊。史书记载于谦证词辗转，声色振厉。您想那朱高煦多厉害，战场杀敌眼睛都不眨，仗着自己的王爷身份还救过朱棣的性命，那不可一世啊。嘿，就是这位汉王居然就被于谦骂的是趴伏在地啊，瑟瑟发抖。 自己说自己是罪该万死啊。要说诸葛亮骂王朗，那是小说里写的，于谦骂汉王，这是历史记载。虽然怎么骂的这段原词儿啊，明史啊、明实录啊都找不着，但是效果可见一斑呢。宣宗皇帝非常重视于谦呐，他手书吏部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侍郎，巡抚两省。所以满朝文武都知道，要说展开辩论，恐怕谁也说不过于谦啊。今儿于谦一张嘴呀，大家本能的都收了声音了。这朱祁镇早晨刚睡醒啊，刚才也没仔细往下边看，这才看到于谦回来了。皇帝不由自主的就欠了欠身，又一想，不行，我不是那个当年皇太子了，我现在是皇上啊。他稳了稳心神，又坐下了。哦，原来是于爱卿啊，一别两年有余，朕甚是想念呐。爱卿，方才这番议论，爱卿有何高见呢？于谦说：“陛下，臣以为将道教是否尊为国教的讨论，其实众位说的各有道理。臣请陛下考虑一点：吴王好剑客，百姓多疮斑；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啊！上行下效之事在所难免，恐怕陛下的初衷难以保全呢。”你看，于谦一说话真不一样啊，人家带典故的。他说的这是啊《资治通鉴》上的事儿啊，说是吴王喜爱精通剑术的侠客，为此呢这老百姓都跟着练啊，所以身上是伤痕累累。楚王喜爱腰身纤细的女子，为此这后宫当中啊很多女孩都饿死了。于谦的意思就是说呀，哎，您的本意是让国人都修道，全都洁身自好，效仿老庄的豁达自由，哎，但这是一种理想境界。你要真全国推行啊，呵呵，那可不见得是什么结果呀。多少人抱粗腿捧臭脚，见风使舵啊，伪君子们还不一定折腾成什么样呢。其实于谦的担心不无道理啊。咱们再举个例子吧，清朝的道光皇帝那可是出了名的节俭皇上啊，比起什么康熙、雍正、乾隆啊，那生活是天壤之别啊。他认为着，我个人要是崇尚节俭，那你们这帮臣子那还有什么说的，皇帝都以身作则了，你们还不跟着我一块节省吗？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整个国家有没有因此富强呢？这府库因此充实了吗？并没有啊。道理很简单，这种一厢情愿根本就没有考虑人性当中虚伪的那个部分。这道光皇帝是真简朴啊，据说他这黄袍都是带补丁的。那你说皇帝这穿的是旧袍子，你大臣们好意思都穿新衣服上朝啊？那于是怎么样呢？您看看，带补丁的旧衣服反倒成了贵重之物，哎，比新衣服贵，因为皇帝喜欢嘛。啊，再说了啊，这个道光每天吃的也很简单，一般皇帝吃饭那哪顿饭都得一大桌子，当然了，那么多菜一个人也吃不了，每盘都来一口，都轮不上，难以做到雨露均沾。估计呀，皇上就是吃离自己近的，哎，哪个顺嘴了多吃两口。道光说这不行，太浪费了啊！我吃饭四菜一汤就行了。结果怎么样啊？内务府每顿饭照样花好几百两银子。这怎么回事呢？因为皇帝只吃鸡蛋，那鸡蛋价格就往高了报，反正皇上又不去市场，他知道鸡蛋多少钱一斤呢？据说啊，两广总督张之洞面圣之时啊，皇帝随口问了一句，说你每天吃什么呀？张之洞说啊，臣不敢奢侈，早餐啊就吃两个鸡蛋。皇帝大吃一惊啊，我才吃一个鸡蛋，你能吃俩？鸡蛋这么贵，你怎么能吃得起呢？ 张之洞多聪明，他当时就明白这里边的问题了，肯定这是内务府糊弄皇上，那自己也不能说破呀，只好随机应变说啊，那个臣买那鸡蛋跟皇上您吃那鸡蛋呢不能比呀，臣那鸡蛋是破鸡蛋啊，便宜便宜啊。当然了，这些事儿都是以后的事情，于谦是不知道，可是道理是一样的呀。今天于谦跟皇帝说万岁，是否尊奉道教，依臣看来我们的原则只有一条，那就是这件事情是否对百姓有利。这两年河南黄河决口，太行山盗贼出没，老百姓苦不堪言呐。是否尊道，我看并不重要，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考虑对百姓有利之事，还请万岁明鉴。这朱祁镇从内心深处对于谦是又敬又怕，他十分想得到于谦的肯定。于谦这番话说的呀，让皇帝心里挺不是滋味，口口声声是为国为民，可是呢，对于百姓之苦他并没有真正的询问。朱祁镇呢，这回真把身子抬起来了，差一点啊就从龙位上走下来了。于爱卿所言极是啊，那么就请爱卿为陛下说说为百姓有利之事吧。于谦说好，请听臣慢慢道来。王振他在皇上边上一听，坏了，于谦这是力挽狂澜呐，他手里边还拿着我那封私通瓦剌的手谕呢，我看他这是要参我一本，咱们下回再说。 山河茫茫，天地悠悠，塞北胡骑鸣啾啾，云泥旧客思明王，浪庙当分声逐游，春风秋月烟边白头，万江天上银河水，三座甘霖润九州，千水万草粉身碎骨，一曲烟魂壮烛波，清风凉冷秋，一曲烟魂壮烛波，只留清风凉秋。 听众朋友，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天元号呢，应该始于是

神奇是一点不假，脱水自溶、受伤自愈以及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。当然在这背后真正神奇的是海参体内的种种营养成分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海参才能和人参、灵芝、鹿茸等并列八珍之列。在中国有句古话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海鲜的美味靠的是干净的水域、野生的环境、足够的生长年限，那海参也是如此。 今天的这款海参就是来自地中海纯净海域3到5年野生深海慢生长的优质海参，您别看它个头不大，浓缩的都是精华。市面上一盒的售价可不便宜，1999元，但是这次我们是到岸尝鲜价，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注意了，立省1300元，可以享受到一盒只要699块钱，全部都是淡干工艺加工的，一盒200克的干参，泡发后足足有3斤左右，40头，划算到吃一头才15块钱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有朋友要问了，我吃过海参，泡发太麻烦了，不怕，今天订购帮您解决泡发的烦恼，免费送大家海参焖烧杯一只，价值299元，头天晚上把干参加开水倒进去，第二天早上就能吃了，8个小时轻松泡发，海参 Q 弹爽口，做一锅海参小米粥，熬一顿海参乌鸡汤，或者是直接生切蘸酱油，那都是美味至极，营养满满。 没错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699块钱一盒海参，吃上3-4个月的时间，一个月的花费划算到只要1-200块钱，吃一头海参就是10几块钱的花费。我们看到手机尾号7588的刘先生说，上了年纪牙都快掉光了，没想到呢还有海参这东西，平时煲粥烧汤又鲜美又好吃，关键是啊没骨头，嚼得动啊。 嗯， 听到你们推荐野生海参，价格还这么便宜，就来试一试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老顾客周阿姨就说，我们家常年吃海参的，过去吃辽参，现在野生的都买不到了，连养殖的都要4-5千块钱一斤，是儿子告诉他们进口的是野生的，别总吃养殖的了。去年买过我们的野生海参后，发现确实很好，吃上去弹性好，听你们节目，野生海参都是在海底奔跑的，真的很有意思。他去过烟台、青岛这些地方，看到海参都是在海边养殖，水面上都可以看得见。 您说的一点也没错啊，纯净各种海底生物有着最原始的食物链，就别提什么人工饲料啊、抗生素啊什么的，根本不会存在。所以现在入口的东西首先是要安全，而今天推广活动不少朋友订购的更多，今天只要699元，而且订购一盒还要再送一只海参焖烧泡发杯，所以非常实用，或者送人2盒可以吃半年的时间。 对，但是今天一定要再三强调，免费送海参泡发杯快要结束了，所以说如果想要送人送海参的，或者是发现自己的身体素质有待提高的，又或者是生活工作累了，再或者是一直吃海参也想试试咱们这款野生一级品的，那今天都不要错过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没错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但是我们的优惠热线确实现在不大好打，活动时间有限，很多朋友都在抢购，如果遇到占线，请您耐心多按几次重播键。一盒鲜芋仙地中海野生海参，市面上的价格是1999元，一分不少，更没有赠品。那今天官方媒体直营到岸价尝鲜就是699元一盒，到岸价尝鲜就是699元一盒，就省了1300块钱，买2盒的朋友特别多，相当于省了2000多呢。重要的是2盒海参可以吃上半年的时间，买2盒的朋友特别多，相当于省了2000多块钱。重要的是2盒海参可以吃上半年的时间。 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不管是给家人补充营养，还是买了送人，营养满满，礼盒包装的地中海野生淡干海参，一级品的品质都非常的合适。699元一盒，订购成功再送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。活动时间所剩不多了，错过优惠可就没有了。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官名，知世恶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程咬金在小孤山长叶林结下黄杠和龙一共，尤俊达又高兴又担心。高兴的是，没想到这黄杠这么容易就结下来了，这可发了大财了，发大发了。担惊的是，这可是震惊全国的大案要案呢、大隋朝得倾巢出动，派侦查人员来侦破。小孤山长叶林离我这几里地我受株连，如果查出蛛丝马迹就得抓人起赃，我这一村的人也好不了了，怎么能够把这事情能压下来呢？尤俊达呀，反侦查能力特别强，他早就做了思想准备了，事先就把程老太太和他的母亲送走了，送到离这十几里地另个小庄子住下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一来不能惊动老太太，二来万一要是犯了案，别让老太太受株连。然后他连夜就把楼兵都解散了，就是接黄杠的天刚亮，给他们每人发个红包，重赏啊，快走。这伙人要是抢劫，是楼兵，平时都在尤俊达的手下做买卖当伙计，都是自己人。那位说了，集体作案不怕这帮人有人出手告密吗？没事，那阵跟现在不一样，当时大隋朝因为朝廷昏庸无道，朝中大臣悬城卖官，老百姓活不起了，高压之下百姓纷纷揭竿而起，遍地烟火。这伙人呢都是反大隋的人，你想怎么能做朝廷鹰犬呢？尤俊达还觉得不放心，告诉程咬金，从今天起你呀到地窖里睡，不许出来了。开始程咬金不干呢，说破利害关系，程咬金同意了。好吧，我听你的，地窖在哪儿，黄杠放在哪儿，我也得看看呢。啊，开开眼。好，你随我来。尤俊达领着程咬金来到后花园。后花园前文我说过，这块有一片竹塘，密密麻麻的竹林茂盛啊。尤俊达手分竹林，哈着腰跟着程咬金往里走，走了很远。这块是空地，哥哥你看，就在这儿。空地上有个木盖子，嘎巴把木盖打开了，里边是倒下台阶儿哟。我说兄弟啊，你是早有预谋啊，早就预备地窖了。哥哥，狡兔还有三窟，干我这行的哪能不准备呢？这就是存我们财产的地方，随我来。到里边一看呢、太大了，一间套一间，好几十间呢。在那墙壁上挖个小洞洞，干嘛点着小灯，看得清清楚楚，越往里走越宽敞，金窍银窍 以及龙一贡的箱子都放在这儿了。尤俊达说，哥哥你看，这是金宝银宝，你说咱们怎么花吧，怎么花这辈子也花不完。嘿，我可发财了。程咬金把那嘴咧的都咧到耳台子后边去了，摸摸这个摸摸那个。哎呀，我说那咱们现在可得有钱了。哥哥，有钱了不假，可是咱也惹祸了，这件事儿杨林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们得防备点，一番官人前来查案呢。为了掩大家的耳目，另外避避风，哥哥你可千万别上去啊，在这吃在这喝，实在闷得慌，就在那金鞘银鞘里拿出一个金宝银宝来，在这虎皮石上哗哗磨棱，多子呢，把这马蹄金马蹄银你磨得没棱的圆了，咱这案子就消了，这是我们绿林规矩。我说兄弟啊，我明白了，这哪是发财呀，这是把我自己监禁起来了，咱可讲明白，我在这里可闷得慌啊，我可不能老在这儿待呀，哪能呢，风头一过我啊会把你请出来的。好了，就这么着了，铺盖都在那边呢啊，这块还有通风地方，我走了。尤俊达安排完了，来到了上边，为了防止万一，他定了个哭丧计。他母亲有口寿材在空房子里放着，告诉家人快找人搭灵棚停棺材，全府上下每人一套寿衣，哭丧棒孝袋子给我扎牌楼，干嘛？说他妈故去了，门口贴上丧条子，又请来古乐班子在门口连吹带打，里边找和尚老道来念经超度亡灵。这还不算，他在东西南北四个村口派出眼线守住庄口，及时通风报信。西庄口外有个中年人，本地人打扮，搭了个搭脸，拿着哨棒来回转悠，干嘛呀，看有没有眼生的眼差的，不是本地人，赶紧往里边报信，装理好做准备。南边是个卖烧酒的，北边是个卖鲜货的，卖钱不卖钱没什么，就为了往庄子报信。东庄口派了个小孩，这个小孩啊叫小牛，都管叫牛牛，今年11岁，这孩才精灵呢，这是尤俊达手下伙计个孩子，尤俊达特别喜欢他，就派他在那玩，实际呢看着，如果官人打着路过，你给我们送信儿的。哎，他倒霉就倒霉这孩子上。就这样一晃过了20天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大家有点松劲儿了。到23天上，这天的小孩牛牛正在树林那玩呢，拿着沙土拍燕窝，正拍着，就听东北这条岔道上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，马挂銮铃。牛牛抬头一看，哟，远处来个人，这是干什么的呢？是尤庄主的好朋友呢，还是抓差办案的？书中暗表，来的正是山东好汉秦琼秦叔宝，前文我交代过，秦琼秦叔宝18岁就在历城县当差呀，抓差办案有两下子，他的破案率能达到 99.9%， 要拿现在话说，他够神探亨特的。后来呢调到唐璧手下当棋牌官，不做这行的，就因为程咬金结了黄杠，怒恼了杨林，杨林给唐璧2月的期间破案，唐璧又给历城知县蔡有德 一个月的期间，蔡有德没辙了，从唐璧手下借来秦琼给15天叫他破案。秦琼一看，这担子压到我身上，我得办呢，要不然我多灾了。是谁呢？秦叔宝就怀疑尤俊达。我到汝南庄看看。就这样，秦琼穿过了长叶林，走了不远，心里琢磨，汝南庄大概就在这左边，虽然我过去来过，可记不太清了，我打听打听，我左右看看，这个道上没人，就树下有个小孩在玩耍。他急忙甩凳下了马，腾腾腾来到小孩近前。小牛牛抬头一看，来的人平顶身高8尺开外，细腰炸臂，双肩暴龙，头戴扎金，身穿箭袖，外罩跨马服，大红的中衣，厚底的靴子，往脸上宽看，面似淡金，两刀剑眉直插入鬓，一双虎目皂薄分明，准头端正，四肢阔口，磕下有3绺墨然，牵着一匹马，马的铁锅梁，判官头上挂着兵刃。小孩眼珠转来转，心里琢磨，我们这庄子没这个人，我得小心点。这时秦琼问，娃娃，我跟你打听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 嗯，你打听哪儿啊？ 武南庄离这多远？ 啊，你打听武南庄啊？嘿嘿，你站这个地方叫3座林，要是过了我手拍这个燕儿窝，就叫武南庄。你到武南庄找谁呀？你姓什么？你叫什么？嗯， 秦琼想，这孩子哎，真会耍嘴皮子，他怎么问这么多话呢？哦，我找尤俊达，尤庄主啊， 找我们庄主啊，你过2天再来吧。 怎么， 他们家这2天正办事情呢。 他们家办什么事情呢？ 嗯，他妈死了。 啊，什么病？ 嗯，发药子吧。 秦琼一想，发药子有死人的吗？这孩子胡说。 哎，你要找他呀？就在那个庄头上啊，你去吧啊。我得回家喽，吃饭喽！噔噔噔噔噔， 连窜带蹦就跑了。秦琼是抓差办案的出身呢，专讲察言观色呀。一看这孩子2只眼睛来回直转，说了那么多话，他是回家吃饭吗？是不是到庄里通风报信儿啊？好个机灵的娃娃呀，这回你可算白机灵了。你这2条小腿还能跑过我战马的4条腿吗？我追过去。想到这，任登上马，一拱当，这匹马过去了，把孩子扔到后边。孩子噔噔噔噔紧跑，那能跑得过吗？就听着不亮亮亮亮亮亮，哎，牛牛心的话，他比我跑得快，哎，这信儿也报不成了，得了，也甭领赏钱了。嗯，他冲着秦琼做了个鬼脸儿，秦琼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孩子谁教的呢？哎，我别想那么多，都是朋友。秦琼进了庄口，再往对面一瞧啊，哎呦，就见迎面搭着过街牌楼，蓝匾白字上面有2个字清风。他一提马来到尤俊达的门前，见营门扎着素彩，设摆着鼓锣架子，有7个吹鼓手在那连吹带打。秦琼赶紧下马，到近前仔细一瞧，左手里贴着个桑条子，写的是游宅丧事，树报不周。看看尤俊达母亲去世的日子，添的是6月23。哦，看来黄杠不是尤俊达结的，他母亲6月23故去，黄杠是6月24被结，尤俊达没这份心思。 要是说他办的假丧事为了掩人耳目，那也不会拿老娘的丧事做掩护，多丧气呀！老太太活着给办丧事不会。方才那个孩子指路也是真的。哦，嗨，办案的人呢都有疑心病，看谁都像作案的。算了吧，我呀回去吧，人家办丧事我别给添乱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扭头要走，可又一想，我不知道老太太病故也就算了，既然来了知道老太太故去，不进门也不够朋友啊。有钱难买零钱掉，我烧张纸。秦琼啊挺仁义，想到这儿下了马，刚要进门，猛然发现在门洞的过道里有六个家人，虽然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可在那嘻嘻哈哈的，一点儿也不像办丧事的样子。秦琼又犯疑心了，这是死人吗？哦，日子倒不少了，不少也不能这么样啊，我吓唬他们一下。想到这，他喊了一嗓子，嘿，你们胆大包天，结了黄杠还假办丧事，你们还想逃走吗？就这么句话，再看里边人都吓坏了，有的吓得颜色更变，有一位坐在凳子上出溜就坐到地上，两眼发直。这伙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的话，怎么我们结黄杠有人知道了？抬头看秦叔宝，当时在旁边站着小矮个，这个人机灵打个冷战，仔细一看他认识，是秦琼，他蹭就出来了。哎呦，我当谁跟我们开玩笑呢，原来是二哥呀。二哥你好，我这有礼了。嗯，您是哪位呀？秦琼看了看挺眼熟，真个子不高，瘦小枯干，眼睛烁烁放光。你，哎呀，您怎么忘了呢？我不是飞毛腿朱能吗？哦，朱贤弟呀，你挺好吧？挺好。那么秦琼怎么认识朱能呢？原来几年前朱能作案被秦琼给抓住了，秦琼一看他是条汉子，又冲单雄信的面把他给放了。好几年没见，今天在这儿碰着了，你怎么上这儿了？啊，我在这儿给人家照顾外贵，嗨，养家糊口呗。二爷您挺好。好啊。哎，老尤家谁雇去了？哦，是庄主的母亲。什么病啊？嗨，老太太有个咳嗽根儿，一到秋天天凉就齁了气喘的下不来床，等开春他又缓过来了，今年也不怎么的了，大夏天哎，这齁了病犯了。嗯，就搁这老病上啊没底。哦，秦叔宝什么没说，哎呦，咱们俩光顾在这说话了，快给尤庄主送信，我呀给老太太烧两张纸。啊啊，好好好。朱能拦住秦琼，那个意思叫门洞的家人到里边给尤俊达送信儿做准备。哪知道俩人说得太近了，家人没动，秦琼要往里走了，朱能着急了，哎，送信没有呢？啊，好，我们这送信。朱能心的话，你真耽误事儿啊！有家人腾腾往里走，朱能领着秦琼也就进了门洞了，一直往后去。咱们再说尤俊达，结了黄杠之后20多天没事儿，他也就放松警惕了。现在干嘛呢？孝衣孝帽子孝袍子早就脱了。热呀，6月份呢，干嘛呀？在那下棋呢。就在这阵儿，家人来报，秦琼秦叔宝到。尤俊达吓得噌蹦起老高来，啊，他来了。秦琼是堂弟手下的棋牌官，历城县的捕快出身，他来干什么呢？是巧合呢，是办案来了。谁来我都不怕，我还就怕秦琼。这个人眼睛不揉沙子，太精明了，他精明的比贼都精。 我不能不防。到哪儿了？已经进来了。哎呀，快快找校袍子。秦琼已经进来了，尤俊达歪戴着校帽子，脚底下穿着两只白鞋，一只提上一只塌拉着，里边露着枣红色的内衣，身上校袍子刚身上一只袖，正身那只呢，校带子搭了在胳膊上。秦琼没说什么，因为天热啊，一会儿老太太过去20多天了，那么脱了孝衣也不算事儿。只见尤俊达来到秦琼近前，抱腕当胸：“二哥，您来了，您小弟重孝在身，不能失全礼。二哥，您往里请吧。”秦琼想，尤俊达死了母亲，自己心情也沉重，一直来到灵堂，我给老太太上个香。他在供桌前抓过几根檀香放在炉子里头，在拜垫上磕了四个头，朱能过来把秦琼搀了起来，尤进拿过来磕了个丧头：“二哥，我给您磕头了，贤弟免礼。”老太太故去了，你也别着急，大热天别把你急着，要把你急坏了就更麻烦了。二哥说的对，二哥您请到东屋坐吧。把秦琼让到东配房，分宾主落座，从人献上茶来，茶罢隔盏。秦琼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尤俊达的脸色眼色，嘴没说什么。兄弟，老太太得了什么病啊？哎，二哥呀，要说我妈，真得说是好修行。她腿脚不利索，平常上中厕，不是你弟妹看着，就是有丫鬟跟着。今天正赶上屋里没人，她自己去了，进了中厕就听扑通一声，院人进去一瞧，原来是我妈一跤就摔到那儿了，怎么叫也叫不起来了，就这么故去了。哎呀，这可真是老太太的好修行啊，没遭着罪。那你往开处想，可不是吗？人都故去了，我不往开处想也不行啊。二哥你喝茶。二哥呀，听说你高升了，在济南镇当了棋牌官，不错。要这么说，二哥你大喜呀。嗨，喜什么呢？最近我有点麻烦事儿。哦，你有什么麻烦事儿？说一说，我要是能给帮忙，必给您分忧解愁。哎呀，兄弟，那我先谢谢你了。他是这么回事儿：靠山王准备的龙一贡和国币躺银，6月24有两家太保押往长安。半夜三更走到小孤山长夜林，来了响马劫道，说是大响马360，小响马赛牛毛，战败了两家太保，将全份的黄杠劫去。为首的响马头报名是个蓝脸，叫程达尤金。兄弟啊，这程达尤金是谁你一定知道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程咬金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